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开封志怪》，作者尾鱼，主播青灵，小编 C，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 对着满目狼藉，温谷尾鱼略略皱了皱眉，似乎对离姬的做派颇为不满。 我还以为离姬娘娘多少会有点怜香惜玉的心思呢。 怜香惜玉，我被阿武那个贱人斩断手脚，浸泡于酒瓮中，日日哀嚎之时，可没有人跟我讲什么怜香惜玉。温谷尾鱼，我没空跟你废话，到底要怎么样拿红鸾的命换回瀛州土？ 很简单，不过不能像你这么蛮干。 温谷尾鱼带着些许讥诮的目光扫过面前中腰折断的木棉树。 难道你不知道要毁掉一棵树，最最紧要的是毁掉它的根吗？ 在一片异样的寂静之中，他的袖底爬出一只黑褐色的长虫，结状的躯干慢慢的蠕动，行进之处留下一道惨绿色的印记。他蜿蜒着绕过温谷尾鱼的手腕，悄无声息地坠落到地上，然后就如同被尘土吞没的水珠一样，消失在木棉树下的泥土之中。 离姬娘娘可以出发了。 温谷尾鱼解下腰囊间小巧的翠玉铃铛递给离姬。 去得晚了，红鸾怕是挨不住这屎根之痛，记得铃铛双响，痛处方可得止。若是展昭不愿拿图出来，这铃铛也就不用响了。 对于温谷尾鱼打发自己来开封府的由头，红鸾没有半点疑心。 猫妖性情阴毒，恐怕受挫之下会对开封府助人不利，这两日你不妨留在开封府，万一出什么事也好及时策应。 虽然不明白为什么一贯讨厌开封府的温谷尾鱼态度来了如此大的一个转弯，但所有的疑惑都被能够见到展昭的喜悦所淹没。知道红鸾的来意之后，公孙策也是满心欢喜，有人来帮忙总是好事，于是张罗下去，吩咐人收拾客房。问及展昭时，才知是巡街去了，入夜才可回来。红鸾心中便有些小小的失望，想了一会儿，又暗笑自己太过患得患失。 展大人自然是有自己的事要忙的。 又看了一回小青花，小青花对红鸾有些爱理不理。这也不能怪他，他满眼满心的瀛州图，自然不能把旁人当一回事了。一时间好生无聊，这一日的时辰也过得分外慢些，好容易盼来日头西沉，盼到掌灯，盼过晚膳，盼到公孙先生过来问了好几回红鸾姑娘是不是先回房歇息，才听到门外传来展昭的声音。红鸾心中一喜，也顾不得细想是否妥当，忙起身迎了出去，险些带翻手边的茶盏。身后是公孙策略带诧异的眼神，他若有所思地看着红鸾的背影，似乎明白了什么，额顷摇了摇头，极轻地叹了口气。一出门才留意到，不知什么时候已下起雪来，极小极小的雪沫子簌簌打在衣上，发出沙沙的声音，分外好听。展昭正立在廊下，轻轻拍掸肩上的雪沫，屋内晕黄的烛光透窗洒在他身上，整个人都罩上了一层温和的光华。听见红鸾的脚步声，展昭微微侧过头来，乌黑剔透的眼眸中带着淡淡的笑意。红鸾猜想他大概会开口叫自己红鸾姑娘吧，那样平和的声音，温暖的笑容和玉贴人心的温度，每次听到展昭叫自己的名字， 红鸾都会有恍惚的幸福和不真实感，似乎整个人都沉浸在凝密如水的安静祥和之中，整颗心踏实了下来。不像温姑尾鱼，声音不大，平和的没有起伏，却能将你拖拽到最冰冷的深水之中，四下挣扎着无法呼吸。红鸾忽然觉得有些眩晕，眼前的事物蓦地便换成了蝶影，展昭的眉目也似乎蒙上了一层雾霭。他努力地甩甩头，想将一切的不适都甩到脑后，脚下却突的一空，身子软软地瘫了下去。满心以为会摔得很惨，幸好没有，他跌进一个温暖而又宽阔的怀抱之中。 红鸾姑娘。 展昭低下头，轻声唤红鸾的名字。红鸾茫然地睁大眼睛，眼底映入展昭关切的目光。我没事。红鸾勉强牵动了一下嘴角，想给展昭一个笑容。刹那间，钻心的痛楚排山倒海，整个胸腔如同被硬生生地撕扯开，血肉淋漓。公孙策赶到的时候，红鸾眼见是不得活了，眼神涣散了开去，脸上死人一般苍白，垂下的手指突得痉挛几下，鼻端几乎探不到温热的气息。公孙策束手无策地站着，徒劳地伸出手指切在红鸾的脉上，脑中却突突突乱作一团。就在片刻之前，他还看到红鸾带着女儿家的惊喜与娇俏奔出门去，门外喧哗升起的时候，他还犹豫着是否要回避，以免打扰展昭与红鸾的会面，哪成想竟会如此的局面。什么样的癔症会发作得如此之快？莫不是中了邪了？念及此节，公孙策忍不住打了个寒噤。 公孙先生。 展昭的声音不大，却透着显见的焦灼。 进房，先进房再说。 展昭俯身去抱红鸾，方移动他身体，就见红鸾蓦的双目圆睁，发出凄厉至极的一声惨呼，紧接着双手死死抓向胸口，十指屈伸，竟似要将心生生挖出一般。公孙策冷不防听到如此凄厉的声音，只觉双腿发软，险些便跌坐地上。就听展昭冷静的道： 不能动红鸾姑娘的身体，一动她更受不住。 此间如此扰攘，夜已惊动了在门房处歇息的张龙赵虎，两人手按刀柄奔将过来，尚未闹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就见小青花从门内探出头来，很是不满的道： 你们这么大呼小叫的，还让不让人安生？红鸾姑娘这是怎么了？ 没人理会她。对于自己被无视，小青花显然是愤愤，正要提高声调再问一遍，不知为什么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似乎有什么不对劲呢。原先空中飘洒的极细碎的雪沫子已被大片大片的雪花替代，怪异的风穿过中庭，将下落的雪花裹挟旋转着上升，忽地又散开，杂乱无序地抛洒开去。有压得极低的女子痴痴笑声远远传来，忽而前，忽而后，飘忽的声道犹如一条细长的游蛇，辗转着蜿蜒穿过夜色中纷杂雪花的间隙，钻入耳膜。风忽地大起来，裹着雪片直往人脸上扑。小青花忙眯着眼睛，隐约看到院落的黑暗处出现了一个女人的轮廓来。展昭的手缓缓移向腰间的佩剑，那女子冷笑一声，缓缓走上前来，黑色的纱衣裙裾被寒风鼓阵飘起，如同张牙舞爪的黑色触手，说不出的诡谲妖异。透窗而出的微弱烛光终于附上了她姣好的容颜，妖艳的红唇挑出阴鸷的笑。 哼，展昭，想红鸾活命的话，拿瀛洲图来换。 看清来的是猫妖，小青花已觉得不妙了。在听到猫妖的话，不知为什么，小青花直觉展昭会把瀛洲图交出去。因此上，趁着众人或惊愕或沉默的当，小青花偷偷溜回了内室，手脚并用地爬上床，将摊放在床上的瀛洲图飞快地卷作一轴。门口是出不去了，跳窗也不现实。小青花打量了一下周遭，眼珠子滴溜溜转了一圈，拖着图钻进了床底。几乎是刚藏好，张龙便急吼吼地冲进来，大声道： 小青花，快把图，小青花。 小青花蜷缩在床底墙角处，死死盯住张龙的黑色官靴和官服下摆，只盼着张龙寻不见图快快离去。哪知眼前忽的一亮，却是张龙一把掀开床单下沿，持着烛台俯身探了进来，烛光将小青花的位置完完全全暴露了。 小青花，红兰姑娘就快要死了，你怎生这么不懂事，快把图给我。 她死了关我什么事？ 小青花本带气势汹汹的回嘴，哪知一开口就带了哭腔： 这图是我用来找我家主子的。 事有轻重缓急，是找人重要还是救人重要？ 细花流水去流觞，流不走月光，替我守在小轩窗。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留指魂醉云无常阳。